期增加了三倍。美国明尼苏达州遭受风暴吹袭，出现破坏力强的大风和暴雨，亦都录得几次龙卷风报告，至少一人死亡。风暴在当地星期三晚出现，州内南部在星期四上昼，一度有75,000多户家庭和商业设施停电。风暴带来的大雨淹浸多条街道与高速公路，有汽车被山洪围困。州内西南部一条州际公路有电线杆倒冧，一名30岁女司机刹车时被其他车辆撞倒，其后不治。风暴预报中心表示，明尼苏达州中西部地区、邻近的北达科他和南达科他州等当地，星期四会继续受到冰雹、大风和龙卷风影响。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041点，升29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28.53，瑞士法郎1.004，加元1.303，人民币6.788，英镑对美元1.22，欧元对美元1.038，澳元对美元0.68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1.54美元，卖出1,822.57美元。天气方面，一道活跃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本港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港岛同将军澳更加录得超过9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密云间中有大雨和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仍见间中有大骤雨，星期一雨势逐渐减弱，气温下降至19度左右。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9点半，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先啦。咁较早前啦，港铁故障嘅列车咧已经移离主行车线，观塘线列车服务陆续恢复正常。另外，港中交通意外在港岛区西区海底隧道啦，中环出口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尾排翻去管道中间。西区海底隧道中环嘅出口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排翻去管道中间。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时代广场对出。就是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咁而家车龙排翻去时代广场。咁而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只系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就在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最后食安仔提提你，用天然香草或者香料来调味就更加健康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将军澳厚德村德智楼、马鞍山锦泰苑锦城阁、青衣晓峰园二座、元朗朗平村锦平楼、上环荷里活华庭 A 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国剧830，秦岚、高以翔、黄子毅，怪你过分美丽。 高以翔饰演的律师莫北是隻手可热的民商法专家，更被誉为行业救星，但是他同由秦岚饰演的莫向晚却有住错综复杂的感情瓜葛，有情人能否终成眷属呢？ 五月六号起，国剧八三零，怪你过分美丽， 每晚连播两集，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哇！哎，老细，你行入嚟开会啫，唔使播晒音乐咁有型啊嘛！ 你估下系咩原因？俾啲创意我。 唔通你就系做紧实验，想睇下大家系咪觉得你有型咗？ 你点知噶？好，就奖你一阵负责写会议记录啊！ 哇，咁点系啊？你咁有创意啊！不如我再推介你听香港电台文教组科普节目《STEM 想创实验室》啦！ 喺网上搜寻艺文一格呢一个网页，有大量文教节目任你重温， 随时随地学习艺文一格。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5月13日新增294宗确诊，包括40宗输入个案。 两名病人遗体对调，其中一具被火化，屯门医院致歉。 截至三月底，公屋一般申请者平均轮候时间上升至6.1年。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表决通过调查俄军滥用武力指控。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寻日咧294宗新冠病毒确诊嘅个案啦，咁其中咧就涉及一啲嘅怀疑群组啊，喺红磡一间嘅桌球馆咧，就四个人咧系即系有阳性啦，咁其中两个人咧就系上个月底咧系飞机经飞机翻嚟香港啦，咁啊完成咗检疫之后出对社区嘅人士嚟嘅，不过卫生防护中心暂时估计咧个案都系属于本地感染，而因应呢两个咧系抵港12日之后先至发现嘅个案咧，卫生防护中心亦都再追翻涉及到呢一间嘅桌球馆嘅个案咧，都发现另外两个近日嘅个案咧，都系曾经同时段咧系到访呢一间嘅桌球馆嘅。咁卫生防护中心话，而家同一个时段光顾嘅百几人咧，要做一个强制检测嘅。另外西环方面有多栋嘅住宅啦，同埋港大嘅宿舍被验出咧污水阳性。卫生防护中心咧就话，西环村嘅污水病毒含量咧相当高啊。咁而家喺由寻日下昼起啊，就已经系全村咧都系要围封做检测嘅。点睇最近嘅疫情发展呢？1872311，1872311。电话旁边咧有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俊，早晨。 系早晨，上晚。 林伟俊啊，想先同你倾下就系、是西环呢一边先，因为咧，寻日其实接近中午嘅时间咧，港大医学院喺社交网站就有一个嘅公布嘅提醒师生嘅，就话坚尼地城一带嘅污水样本验出病毒，强烈呼吁校内嘅教职员同埋学生咧，呢个礼拜都唔好去嗰区度食午饭或者做任何嘅除口罩活动啦。咁到下昼啦，卫生防护中心就头先讲到个进展啦，就系围封个西环村嘅全村啊，即系五栋大厦嘅咁，你点睇嗰一区嗰个嘅疫情发展咧？嗰个风险又如何？对于扩散开去嗰个嘅机会有几大咧？ 我哋知道污水嗰个监察系统咧，其中一个目的咧就系话，即系希望尽早揾到一啲即系有可能具传染性嘅一啲病人啦，即系喺某啲区域嗰度。咁而呢啲污水嗰个监测咧，的而且确系一个量化嘅一个检查，即是话佢系能够讲到，譬如话嗰个核酸检查出嚟嗰个病毒量有几多。咁变咗，当如果系病毒量较多嘅时候，即系除咗病毒嘅存在之外，病毒量较多咧，亦都有佢个意义喺度啊。咁即系可能系代表系当区啊，如果病毒量较高嘅时候咧，可能系有少量嘅病人带有大量嘅病毒啦，或者系大量嘅病人带有少量嘅病毒，咁变咗两者嚟讲咧，都系会有具有一个传播嘅风险。咁所以就当区嘅市民的而且确系呢段时间系要比较留意一啲，要小心啲嘅。 但系咪真系即系净系当区嘅市民要留意，因为人口系一路会流动啊嘛，嗰度啲市民亦都会翻工啊、翻学等等。但喺而家呢一个嘅疫情、呢一个嘅感染同埋接种率之下，喺嗰区有一啲相对病毒量高嘅污水检测，其实其他区嘅市民又需唔需要担心咧？ 其他區從來我哋知道香港第五波，即係雖然話個高峰已經明顯消退咗啦，咁但係我哋每日仍然係有二三百宗嘅個案啦，所以就社區傳播鏈即係從來未完全截斷嘅。咁所以除咗係講一啲污水監測系統比較明顯有數字高企嘅情況之外，要特別留意咧。咁當然其他區份嘅市民其實一樣係要留意，因為香港始終係一個即係四通八達嘅地方，人口稠密，咁所以就係除咗即係當區嘅市民要留意咧，其他區市民都一定要留意嘅。 嗯，我意思即係針對嗰區可能有相對高嘅病毒量污水樣本咧，會唔會都係會引發一個大規模嘅或者比較嚴重啲嘅爆發，甚至會令到其他區都會出現類似嘅情況？ 嗱，呢個就要睇下個情況係點樣，因為譬如話，好似啱講，如果係少量病人帶有大量病毒，即係話嗰啲係一啲潛在嘅超級傳播者啦，有可能誘發啲超級傳播事件啦。咁要當然就要睇翻，譬如嗰少量嘅病人到底佢本身嗰、那個行蹤啊，佢本身嗰個防感染控制措施造成點啦。咁、如果佢嗰個行蹤係比較多嘅，即係接觸嘅人或者處所係比較多，咁係會有可能構成一啲即係超級傳播事件，咁啊風險會比較高啲啦。咁、如果佢係講緊係其實嗰度有潛伏咗大量嘅患者嚇，唔係話即係少量有大量病毒嘅患者，咁理論上嗰個強制檢測會揾到佢出嚟啦。咁一樣啦，佢個網絡可能令到即係除咗係即係中西區之外咧，咁其他區份亦都會有一個即係爆發嘅風險嘅。咁但係我哋睇返現在嘅數據嚟講呢，譬如最近嗰、那個實時嘅有效嘅繁殖率呢，相對嚟講呢就都仲係少過一嘅。雖然話自從嗰個四月尾呢放寬咗嗰個有佢措施之後呢，個數字係慢慢有上升嘅趨勢，咁但係暫時就未去到一個即係超過一咁嘅水平啦。咁所以就未即係話俾我聽，未必有一個好大人爆發，即係譬如或者第六波即刻會嚟臨，即係喺呢一刻。咁但係就亦都係代表我哋未必咁容易可以截斷嘅傳播鏈，或者仍然係會有一啲群組爆發出現到定。 嗱，尋日嘅公佈就話近日喺村入面咧嘅即係西環村入面嗰個西院台咧就錄得有五宗嘅個案嘅，咁五宗個案係涉及到四個嘅家庭嘅咁，而今次咧圍封咧就唔係話一棟嘅大廈喎，係成條西環村五棟大廈喎，咁你點睇呢一個圍封嘅範圍咧？係咪都好有別於以往？又有冇咁嘅必要性咧？ 因為據了解嗰個病毒量比較高啦，今次咁，所以即係如果啱啱咁講，即係如果唔係如果係個情況，譬如話係一啲用好潛伏嘅病者，係因為有好多患者令到個病毒量咁高嘅時候咧，咁變咗就未必係淨係講緊一棟樓宇啦，咁有可能因為始終嗰、那個西蘭村啦，或者喺嗰個附近個區域咧，其實你都可以想象到咧，佢哋個活動範圍一定係當區係會比較多一啲啦，咁變咗佢哋嗰個大家個互動係會比較多啦，咁所以我覺得穩妥啲係範圍係廣啲都好啲。 港大医学院咧，寻日就即系呼吁啲教职员同埋学生咧，喺呢个礼拜都避免去到坚尼地城一带咧，系用膳啊，以及咧喺各区参与一啲需要除口罩嘅活动嘅咁。你自己觉得有冇呢、這个必要性啦？或者呢一个做法唔去当区做一啲除口罩活动同埋食嘢，系有冇一个嘅实际用处咧？如果头先提到嘅前设就系污水病毒量比较高一啲。 我估就係因為港大嗰個地理位置，即係同即係西環村嗰度或者中西區嗰個互動範圍，大家都知道嗰度其實有中間有好多食肆啊，即係亦都好多即係公共交通嘅匯集點啦。咁變咗嗰區域的而且確，如果係有大量嘅即係潛在嘅患者咧，咁的而且確係有一個風險嘅。咁但我哋都知道咧。現在嚟講咧，防感染第一道防線路最緊要咧，其實係講緊係口罩啦。咁所以當你除下口罩嘅時候咧，基本上就係即係最強嘅一個防感染嘅防線就係除低咗。咁所以的而且確如果預早可以知道，譬如話某區係明顯有個病毒潛伏喺度嘅時候，如果你除口罩係會有危險嘅。咁如果你冇咁做嘅話，就當然風險會減低咗咯。 即係你覺得都係可以接受嘅做法，或者對於當區嘅居民嚟講，係有冇啲咩特別有嘢留意咧？ 同樣啦，即係同港大嘅師生其實都會一樣㗎，即係因為都係嗰個區活動啦。啱都提過， 防感染第一道防线或者最重要的防线，现在是戴好口罩，跟住就是洁手，咁啊疫苗是最后一道防线，防重症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唔想受感染嘅话咧，一定系要戴好口罩，呢个系非常重要。 另外，剛才我都提到話有一個相信係群組嘅爆發有關係嘅，就係、是、喺個桌球館咧，紅磡呢個新旺會嘅個案，而家就牽涉到四個嘅確診人士。喺桌球室有啲乜嘢嘅高危因素，可能會令到個病毒係傳播得更加容易咧？ 好，桌球室就雖然係一個運動項目啦，但係佢相對靜態啦，即係譬如同健身室嗰啲可能有啲唔同啦。咁但係桌球室，我估大家都會想象到呢，因為佢嗰個性質係話一個娛樂場所啦，同埋就一個亦都係可以係一個餐飲嘅住所啦。咁有少少可以係一個比較即係灰色或者會混淆咗嘅地方，或者同埋或者時間好多時候都係市民可能即係一日翻工即係放鬆少少嘅時候呢，有啲時候係夜咗，可能嗰個希望都輕鬆啲，或者個防疫個措施個意識咧，亦都係減弱咗咧。咁唔排除喺譬如話喺啲餐飲處所或者啲娛樂處所比較混合嘅地方嘅時候咧，就會有機會即係喺長時間逗留嘅情況之下咧，拉低咗口罩咧，去增加咗啲感染嘅風險。 你覺得呢個情況係咪就可能導致？因為呢四個個案咧就話佢哋四個人唔係一齊打波嘅，咁亦都話可能係互相知道對方存在，但係唔熟悉嘅咁。係咪就係可能頭先你講嗰啲因素咧，導致佢哋就算唔係好接近一齊打波嘅話，都仍然有一個互相感染嘅、互相傳染嘅機會咧？ 冇錯啊，因為我哋知道Omicron 其中一個傳播途徑咧，其實就係空氣傳播啦，即係比起以前嘅一啲。病毒株咧，其實嗰、那個效率都係高啲嘅，即係有限度空氣傳播。咁桌球室嚟講咧，就即係當然要睇翻嗰個處所到底嗰個通氣系統係點樣啦，即係係咪跟翻足我哋過往一啲即係食肆個要求做得咁妥善咧咁樣。咁變咗，如果係拉低口罩嘅時候咧，特別係長時間逗留咧，咁就算係稍稍遠距離少少嚇，即係超過兩米距離咧，都絕對可以感染到個病毒。即係就算大家。冇互動都好， 同共用有機會共用一啲物品有冇關係？頭先你提到話即係通風或者換氣量咧，我見而家表列處所入邊咧，就餐飲處所要啦，健身中心都有一啲嘅換氣量嘅要求嘅，似乎其他嘅表列處所就冇嘅，有冇需要都喺呢一方面有一個換氣量嘅要求咧？ 所以呢個就要睇下到底嗰個處所係即係屬於一個就係一個餐飲處所啊，定係純粹一個娛樂場所咁。因為如果參與所咁，大家知道係一定會除口罩啦。咁但係相反，正常啲娛樂場所即係未必即係要即係除口罩嘅活動本身。咁但係就變咗喺呢類場所嘅時候咧，即係理想現實可能就始終會有少少落差嚇。咁變咗當局可能要考慮再睇一睇，即係到底係加強翻巡查，定係話即係都係要再加強翻個通風去即係預防呢啲群組感染發生咧。咁呢個就要再。 嗯，暫時在呢一次暫時都尋日嚟講就仲有200多宗嘅新冠嘅個案啦，咁嚟緊5月19日就第二輪嘅社交距離措施就係、是、即係放寬埋噶啦，咁包括有啲咩咧？就話室內體育處所運動都唔需要係戴口罩嘅。喺而家呢個疫情風險之下，呢一類型嘅放寬有冇帶嚟額外或者嗰個爆發嘅風險有幾大咧？ 隨住呢啲譬如社交距離嘅或者其他嘅一啲防疫限制嘅措施放寬之後咧，咁嗰個風險一定係會大咗嘅嚇。咁因為我哋知道我哋唔係屬於一個已經清零嘅狀態啦，咁所以咧就基本上係有機會喺即係所有嘅一啲防疫措施放寬曬之後咧，其實就會有一個所謂第六波出現。因為我哋知道雖然有超過即係預算有。估計有超過一半嘅市民已經感染咗病毒啦，咁但係即係仍然即係香港人口比較多，咁所以少過一半咧，仍然係可能有幾百萬人係有可能未受感染，咁所以係一定會有一個即係第六波爆發嘅風險喺度。 OK， 好啊，唔該曬林偉信醫生。林偉信咧就係 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嚟嘅。另外想同大家讲系有关于咧公众泳池嘅，寻日就开翻14个泳池嘅，但部分咧就系设施仍然系关闭啦，部分泳池咧就是限住一啲人数嘅咁样。康文署嚟讲咧就话有五个嘅泳池咧系完全系可以全面开放晒噶啦咁。整体嚟讲咧，又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香港政府请力员总工会主席邓子安，早晨。 系早晨， 早晨，邓子安，我见咧就14个泳池就重开啦，咁但系完全开放嘅康文署就话有五个，咁有啲报道就话涉及到系即系有啲维修嘅原因啊，救生员嘅原因啊，康文署嘅讲法就系话有啲设施要等完成咗年度维修啦，或者完成咗季节性救生员轮选之后咧，先至喺合适条件之下开放嘅。你自己睇到重开翻个泳池第一日系点？而家救生员嗰个嘅情况系如何咧？ 而家咧，12号就开咗14个啦，咁16号咧就宣布就重开晒所有嘅。咁其实而家嘅救生员招聘情况咧，其实一年比一年差嘅，今年咧应该系最差。咁其实咧，如果去到16号咧系开嘅时候咧，我谂大部分泳池咧都好似而家咁样，就系开唔晒，而有好多设施咧系会关闭咗市民。 讲16号之前先讲先，而家究竟泳池仲争几多个救生员嘅咧？比起正常嚟讲，争几多成啊？冇。 而家嘅泳池争几多成救生员？我谂大概每个泳池都起码冇咗三分一到啦。如果你要笼统咁样计算嘅话，咁其实因为我哋用设施去计咯，其实有一个。又开唔晒嘅泳池都其实都有一半嘅设施都开唔到噶，即系至少。 但系开咗嘅设施入边嗰啲救生员嘅数目系咪够？系咪合乎晒安全标准？同以往比系争几远咧？即系总体系争三分一啦。但已经开咗嘅设施嚟讲， 其实泳池同泳滩有啲唔同嘅。泳池咧就系佢睇个人数咧有几多，所以开几多设施。咁其实咧，如果佢能够开到嘅设施咧，即系其实嗰、那个。咧，即系嗰个个别嘅泳池咧，就系救生员足够嘅。所以咧，就系点解会关咗另外一啲咧？因为已经冇其他救生员去应付另外一啲泳池嘅运作嘛。咁所以就唔使担心嘅。如果你去到泳池佢有局部开放，而嗰啲泳池咧就应该系有救生员服务嘅。 我见康文署就话，本署已经聘请咗大约1400名嘅长期服务救生员同埋百几名嘅季节性救生员。呢一个系同一个即系救晒人数嗰个比，呢个系争系咪你头先所讲嘅争三成啦？真 差几多咧？如果你话要请晒，大概要2200个嘅救生员，即系整体啊。咁头先佢嗰个计算就系1400加100到啦，系咪？咁即1000。其实就系争700咯，咁你用2200个比例去用700去做，就其实差唔多就系三分一啦。 据你了解，系咪而家都系做紧一啲聘请季节性救生员嘅工作？嚟紧系咪即系话请到呢啲季节性救生员，嗰、那个康文署即系唔够救生员嘅情况就可以舒缓？ 其实康文署呢句说话咧都答咗起码5-6年噶啦，咁每一年咧都系请唔到嘅。咁佢系会继续聘请康文署，即系康文署系季节性救生员，佢系会继续聘请嘅，但系冇人嚟应征啫嘛。呢、这个问题系咁样嘛，咁所以佢继续聘请唔代表有人系会做到季节性救生员，亦唔代表咧未来我哋嘅泳池会开得翻。 冇人嚟应征，今年嘅情况系咪特别严重？有啲讲法话同私人市场可能都争嗰啲人手有关系，你了解系咪咁？ 我嘅了解其实。同私人市场竞争咧，就并唔系主要原因，因为私人市场都看唔到噶。其实主要原因系成个整体嘅市场系冇人做救生员，即系流失咗好多我哋嘅从业员咯。咁嘅私人市场嘅关闭嘅泳池嘅时间啊，或者系佢局部开放，或者系佢直头看唔到嘅泳池咧，可能仲多过政府啊。所以咧，其实而家系。當然啦，我哋兩邊都喺度爭人啦，咁但係其實爭嚟爭去咧，都係唔夠開曬全港嘅泳池泳灘。 所以你自己希望或者建議喺即係請救生員方面可以點樣可以增加個吸引力啦，或者預計16號頭先講到啦，其實進一步開更加多嘅泳池，開到38個泳池嘅本應就你自己預計成個情況會點？ 我預計今年咧，其實好難有機會轉變，因為其實我哋持牌嘅救生員咧係唔會無端端變咗出嚟噶嘛，即係喺個一年內。咁但係咧，其實我哋可以針對咧點解啲人唔入行嘅原因咧，其實主要都係一個工作唔穩定嘅情況啦。咁其實我哋就諗下，即係我講嘅政府應該諗下，我哋點樣可以咧一年嘅工作去俾到我哋嘅救生員，咁我哋就唔需要依賴咧係季節性後一個好大比例嘅好浮動嘅。咁呢個改革咧，其實係可以令到迅速地咧，即係會填補咗我哋嘅空位嘅。咁亦都咧因為有多咗職位出嚟啦，或者係未來有前景咧，其實有好多年輕人咧都會再考翻我哋嘅潛力章，咁就變成咧再帶動埋私人市場咧，都會個人手都會多咗，因為有依個係開源嘅方法。其實已經係冇其他即節流嘅方法已經係管用噶啦，因為我哋已經個市場既供不應求嘅情況出現。 明白，好啊，唔该晒邓子安，邓子安就系香港政府情力员总工会主席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在凌晨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其后改发黄雨警告，在早上7:40取消所有暴雨警告。天文台说，虽然暴雨警告已经取消，但是市民仍然需要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来的危险。教育局表示，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返抵学校的学生。考评局表示，虽然教育局已经宣布停课，原定今日上午举行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与国际及专业考试将会照常举行，如果有需要，部分市场将会延迟开考时间。劳工处提醒雇主应该尽早预先定明雇员在暴雨警告之下及其后的工作安排。社署劝喻市民不要送子女或家人到幼儿中心、提供课余托管服务的中心、长者服务中心或日间康复服务单位。上海过去一日新增2096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227宗确诊和1869宗无症状感染，其中167宗确诊是早前的无症状感染，其余都是在隔离管控之中发现。上海本土再多两宗死亡个案，分别88和89岁，都患有基础疾病。另外，北京本土新增42宗确诊和8宗无症状感染个案，涉及8个区。韩联社引述北韩朝中社报道，北韩自上个月底开始有超过35万人发烧，其中超过16万人痊愈。当地昨日再多18000多人发烧，另外有6名患者死亡，包括感染新冠病毒的确诊病例。报道说，上个月底开始原因不明的疾病在北韩全国范围之内急速传播，在短时间内多人发烧，截至目前有187800多人要隔离并接受治疗。北韓領袖金正恩昨日到訪國家緊急防疫司令部，並且聽取相關報告。金正恩嚴批疾病以首都圈為中心擴散，說明防疫體系出現漏洞。 世界卫生组织话，受奥密克戎变种新冠病毒新出现的亚型，以及非洲多国放宽防控措施的影响，非洲南部地区近期疫情反弹，认为各国应该保持警惕，应对可能出现的新一波疫情。世卫非洲区域办事处应急负责人萨拉姆在刚果共和国首都布拉柴维尔举行网上发布会的时候，又呼吁各国保持警惕，加强疫苗接种、病毒检测以及对密切接触者的追踪与监察工作。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197点，升4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28.61，瑞士法郎1.003，加元1.302，人民币6.788，英镑对美元1.221，欧元对美元1.038，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2.8美元，卖出1823.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日晚间中有大雨同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间中有大骤雨，星期一雨势逐渐减弱，气温下降至19度左右。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山泥倾泻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就系香港仔隧道啊，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比较挤塞啦，车龙排翻去湾仔交汇处啊。就是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湾仔交汇处。咁较早前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港铁蜂房对出咧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啲车就埋咗去影线，咁所以就冇阻行车线嘅。咁但仍然影响到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啦，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啱啱上丁九桥嗰个位。咁另外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啦，近住海防博物馆对出，由于有水浸，封咗快线嘅，咁影响到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海防博物馆一段咧就车多少少。西区海底隧道中环出口嘅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啊，咁但系影响到而家西隧啦，九龙去翻港岛方向咧都系挤塞噶，龙尾就接近富荣花园。就是西隧中环出口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但影响到现在西隧九龙去港岛方向比较挤塞，龙尾就接近这个富荣花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君汇港，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骏景园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食环署计划要求食店确保外送服务承办商送递的食物保存在适当的安全温度。动员学会荣誉会长黄杰龙 交了给外卖平台之后的事呢，我们是无法确保的。 外送员文先生， 这个保兵会不会拎两三个外卖带出去接不同的冷热食物呢？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理大康复治疗科学系副系主任傅少娥， 在我们研究的发现之中呢，有 40% 的人士呢是有长新冠这个情况出现的，包括疲劳啦、呼吸急促啦、脑中青都有的。其中一个影响得比较大的一个女士呢，看看电视呢都要睡低。现在的运动馆又开了，就多做运动啦，增强自己的体魄呢，会保障到自己的身体的。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2022年5月13日，新增294宗确诊，包括40宗输入个案。 两名病人遗体对调，其中一具被火化，屯门医院致歉。 截至三月底，公屋一般申请者平均轮候时间上升至6.1年。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表决通过调查俄军滥用武力指控。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头先有讲到有关于咧系寻日开始咧就系重新开放14个公众泳池嘅，16号咧就会去到增加到开放到38个公众泳池俾啲市民去用啦。咁康文署一个回应咧就话已经请咗咧大约1400名长期服务救生员同埋100几名嘅季节性救生员啦。咁亦都提到话4月起已经加快举行季节性救生员嘅轮选面试同埋技能测试。咁啊首日重开嘅公众泳池入边咧有5个。是全面开放的，其余泳池的部分设施就要等完成年度维修或者完成季节性救生员轮选之后，在合适的条件之下是开放。会不会这段寻日即是重开你都已经去了去游水的呢？讲一下你的看法或者你的观察是怎样。1872311 1872311。另外想跟大家讲一个屯门医院的事件，他就寻日公布说在星期三下午怀疑有2具的病人遗体是对调，在证实事件嗰阵咧，就其中一具遗体就已经被火化啦。咁，屯门医院嘅讲法咧就话，根据殓房嘅记录，有2名离世嘅病人嘅家属喺星期三朝早接近同一时段咧，系先后办理认领遗体嘅手续。咁，一具遗体咧原定喺医院告别仪式室做咗仪式之后咧，就直接系运去火化；另一具遗体咧就系送去殡仪馆咧做仪式嘅。不过及后殓房职员咧就接获告知，喺殡仪馆嘅遗体并非原定嘅遗体，所以医院就立即系展开调查嘅。咁而家屯门医院都话系高度重视事件啦，就住遗体被对调深切致歉同埋系致以慰问嘅。另外院方咧就会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去调查事件，检视遗体处理嘅流程。而家亦都提到话4名嘅殓房职员咧系已经停止執行相关嘅职务嘅。点睇今次呢个事件有一啲嘅遗体系被对调，甚至其中一具遗体咧系已经被火化噶啦。1872311。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昌，早晨。 早晨，萧立文。 早晨，彭昌。点睇啱啱讲到呢、這个怀疑系调乱咗遗体嘅事件啦，同埋估计个成因系啲咩咧？ 首先我哋都喺度咧，就向受影响嘅2个家庭咧，就致以慰问啦。都好理解佢哋一定会因为呢件事而有好大嘅伤痛嘅。咁所以我諗即係涉及呢件事件嘅各方呢都应该有责任要去了解件事件啦，调查件事件啦，同埋呢就去作出检讨，亦都係即係向死者同埋家属係作出一个全面嘅交代。其实睇返早喺06到08年间呢类似嘅事件呢都曾经係发生过嘅，包括就係喺卫生署所营运嘅公众殓房都发生过调乱遗体嘅事件啦，咁而后嚟喺医管局所运作嘅殓房咧，都系发生过有一具婴儿嘅遗体咧系遗失咗嘅。咁其实喺嗰段时间都分别进行过啲独立嘅检讨咧，其实亦都将殓房嗰个整体嗰个管理运作系作出一啲改善嘅。咁啊，包括咗系引入咗个遗体身份识别嘅一个嘅程序啦，咁同埋咧就理顺咗一啲流程。其实由大概2008年以后咧，到呢段10几年嘅时间咧，其实相对呢一啲事件咧，喺遗体即系调转咗身份或者喺殓房嘅事故咧，相对就比较少见啦，甚至乎都印象中都冇乜即系再出现过。咁我谂今次嗰个情况咧，即系有可能系一方面就因为即系新冠疫情喺2月确诊宗数一路上升，同埋个死亡个案系每日讲紧可能百几二百宗， 令到咧成個殮房嗰個運作係大受影響嘅。其實我哋每年咧大概係有五萬宗死亡個案啦，咁即係話每一日咧平時咧都有講緊係百幾宗死亡個案，咁要處理即係個遺體數目大概係呢個數字啦。咁可以想象啦，即係如果係喺新冠疫情期間呢百幾宗個案，再加上每日係百幾二百宗嘅死亡個案咧，其實殮房嗰、那個要處理遺體嘅數量咧係即係多咗一倍，甚至乎兩倍嘅。咁當然近呢段時間呢幾個星期咧，嗰、那個死亡個案咧就即係新冠疫情個案咧就都減少去到個位數字啦。不過要處理翻之前積落嘅即係嗰個遺體嘅數目咧，其實都係令到殮房嗰個運作係嗰、那個壓力都係仍然有喺度。咁所以呢個係我覺得係一方面嗰個背景原因咧，係令到即係原先已經係經過十幾年前嗰個檢討，理順咗啲流程之後咧。即係今次可能一方面係要處理遺體嘅數目嚇、仍然都係龐大，咁意識到咧喺成個操作嘅過程裏面咧係未能夠完全按照翻過去一個程序咁樣去即係順利處理咧而有關係嘅。 嗱，彭 叔，係。 因為我都想俾即係大家先了解下，其實喺個遺體離開醫院殮房，去到火化或者去做儀式之前，係要經過啲乜嘢程序確認佢嘅身份咧？係咪家屬有一個嘅步驟啦？然後去到啲殮房嘅職員有一個步驟，這個都俾大家了解一下先。 就一個病人喺病房裏面即係由醫生確認咗佢死亡啦，咁嗰個遺體就會即係經過處理之後咧，就會轉移落去殮房啦。咁呢個第一重咧嘅交接，即係話由病房嘅職員將個遺體移送去殮房，而殮房嗰邊咧就確認咗呢、這個死者嗰個身份，咁就會暫時儲存喺嗰、那個冷藏櫃裏面啦。好啦，呢個第一個交接嘅時間，第二個交接時間咧就係、是要由家屬咧嚟去確認翻呢、這個死者嗰個身份啦。咁嗰、那個遺體就會喺儲存櫃嗰度攞出嚟，就交俾。即係安排由家屬去確認嗰、那個死者嘅身份啦，咁、啊、會核對翻，譬如話佢個一啲嘅手帶啊，確認翻，即係透過佢即係嗰個遺體嘅面容啊，或者身體嘅一啲特徵咧，去確認呢個就係、是、即係家屬啊佢哋嗰個死者啦。咁呢個就第二個交接嘅時間啦。咁跟住個遺體如果係即時有殮房嘅人有呢個殯儀嘅人員咧，係嚟即係轉移嚇運送去做後事嘅，咁當然就呢個係第三個交接嘅時間咧，就係、是、即係殮房嘅人員咧，就會將佢轉移俾殯儀嘅人員啦。咁嗱，如果睇翻呢個就係即係一般咧，整個嗰個流程嚇、啊、就會有啲三個交接嘅時段啦。嗱、啊，如果睇翻今次嗰個事件咧，我諗就由病房轉移落去。殮房嗰度咧，咁呢個就絕對係一般正常嘅程序，又唔會有啲咩問題嘅。好啦，而兩個死者嘅家屬咧，都分別咧係認領到嗰個遺體，而都確認到咧即係佢哋死者嗰個身份嘅。咁我相信呢一個嘅交接時間咧，亦都唔係即係發生事故嘅嗰、那個嗰、那個時間嚟嘅。咁似乎咧就係話。有啲報道咁講咧，就係、是、兩個遺體確認咗身份之後咧，就暫時係儲存喺放喺一個同一個房間裏面。咁跟住咧就有殯儀人員咧就嚟去即係運送嗰個遺體咧就去火化啦。咁當然即係嚟到嘅時候，一方面殮房嘅職員會將嗰、那個遺體啊，即係應該係轉移個遺體咧就交俾殯儀嘅人員啦。咁殯儀人員就會將佢即係送上去靈車就。即係送出去火化場啦，咁似乎咧就喺呢一個時間裏面咧就出現呢個問題啦，即係話兩個遺體同樣放喺同一個房間，而有殮房人員去攞一個遺體啊交俾殯儀人員嘅時候咧，而殯儀人員咧即係就將嗰個遺體咧就轉送出去啦。 嗯， 咁應該就呢一個嘅階段咧就發生呢、這個今次呢個事故嘅。咁我相信就有兩方面咧都有。他們的責任一方面就是殮房人員是沒有將那個準確的就是那個要轉送那個遺體呢就交給殯儀人員，但同樣呢殯儀人員他們去接收的遺體的時候呢，其實他們都會有一些文件呢就是才可以進行、就是、之後那些火化程序的，其實他們都會知道、 嗰、那個遺體嘅身份啦。佢哋都應該有個責任咧，要睇睇嗰個遺體譬如身份識別或者係嗰、那個手環係唔係就係佢哋所需要傳送嘅遺體咧。咁我相信咧，就似乎喺呢個交接上面咧。两方面都冇核对清楚嗰个遗体身份而出现呢个事故。 头先你讲到嗰几个交接，如果去到第三个部分，即系可能殓房职员，甚至系第四个部分，就系、是、一啲殡仪人员都冇核对，其实家属冇嘢可以做。佢前面嗰部分已经系核对晒啲嘢，确认咗佢嘅身份噶嘛。后部分嗰啲嘢其实可以点样再严谨啲？唔会再导致今次嘅事件再发生，或者有啲双重确认嘅机制系咪再要做咧？定系而家嘅机制已经喺度啦？不过又涉及今次可能有啲特别嘅情况出现咁。 我相信就系、即系呢度都系有啲空间，即系需要去再改善啦吓。如果譬如家属佢认领完嗰个遗体，跟住随即咧就由殡仪人员啊，即系喺家属陪同底下，即系由殡仪人员咧就将嗰个遗体转送去，经过灵车就送出去殡仪馆或者系去火化场咧，咁呢个问题就一定唔会出现啦。咁但系即系好多时候都未必能够做到同一时间即系做呢个工作嘅，尤其是可能家属都仲要。即系拣一啲时间去做火化，或者系即系安排佢哋即系嗰啲殡葬嘅仪式咧。咁通常都未必能够即系即时咁样同时去进行嘅。咁变咗系喺家属认领完遗体之后，嗰、那个遗体嘅摆放储存，同埋再攞翻出嚟去交俾殡仪人员呢一、這个阶段，同埋殡仪人员佢哋收到呢个遗体啦，有冇再核对嗰个身份咧？咁似乎喺呢一个方面咧，都仲有啲改善空间。嗱，我如果講翻頭先講喺2006到2008年間嗰啲事故咧，其實理順咗或者係即係改善咗咧，就係喺殮房裡面嗰、那個佢哋可以處理嘅嗰、那個運作咧，就即係定曬各項嘅程序同埋一啲身份識別嘅系統啦。咁但係似乎今次都睇到咧，就係、是、純粹係殮房人員或者殮房管理底下做好咗呢個事件咧，都未必能夠完全防止呢啲情況發生嘅。咁似乎就係即係殮房同埋殯儀人員之間嗰、那個溝通啊，或者係仲有冇啲嘅程序核對嘅程序咧，需要喺交接啊，即係由殮房交去殯儀之間嗰個嘅交接咧，就仲需要去即係理順啦。 嗯，嚟緊委員會你係咪預計都係應該要跟進呢個位咧？就 絕對係啦嚇，即係我諗委員會。即系跟完事故调查嘅委员会咧，都应该要去即系检视翻成个嘅程序。不过我估有一个困难就系、是、即系殓房咧就系、是、医院嘅范围，医院嘅职员，咁佢哋都仲可以系去即系处理啊，即系改善佢哋嘅程序。但系殡仪嗰方面咧，就已经系医院以外嘅人员嚟嘅。咁、我谂嗰个就需要涉及到医院啊医管局啦、啊、即系同分。殡仪业嗰方面咧，就再商讨喺呢个交接嗰度咧，点样再做好佢啦。 好啊，唔该晒彭鸿昌，多谢你。 冇系。 好，彭鸿昌咧就系、是、社区组织协会干事，讲到屯门医院今次呢个事件咧，就系、是、怀疑出错啦，导致两具遗体咧被对调，咁其中咧发现嘅时候有一具咧就已经系火化咗啦。讲下你嘅睇法啊，1872311，1872311。又讲下另一个题目，就系、是、有关于公屋轮候嘅时间啊，再创一个嘅高位，其中一般申请者嘅平均轮候时间啦。去到 6.1 年，咁啊系截至今年3月底嘅，系亦都话系有大约咧 245,000宗嘅申请啊，进一步升到呢个轮候时间。就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亦都系立法会议员梁文广。早晨， 早晨， 早晨，梁文广，点睇轮候时间又再升啦？截至今年3月底，去到 6.1 年。这个就是一般申请者的平均轮候时间来的。如果以长者一人申请者来讲呢，就是 4.1 年，那都是升了的，比起上一季来讲。为什么看个数字呢？ 由这个数字去看到呢，其实那个现在我们普遍公屋轮候的申请人呢，应该那个等候的情况呢是远超于6.1年嘅啦，因為喺而家即係計算平均輪候時間，即係話首次獲得配屋上樓嘅嗰個時間上面咧，你如果要令到嗰個平均輪候時間上升嘅話，你一定係你 嗰一期嘅編配人數有一半以上都係超過呢個平均時間，先至會令到嗰個輪候嘅嗰個數據會上升。咁所以我相信而家真正即係等候嘅時間咧，係遠比 6.1 年係長，先至會一路向有呢個上升嘅趨勢。 嗯，因為房署有個講法咧，就係話公屋輪候時間延長，就同粉嶺黃鴨山村啦、深水埗海達村啦、白田村等多個大型屋村咧，喺今年首季入伙有關嘅，令到為數不少輪候已久嘅一般申請者係獲編配公屋嘅咁。你同唔同意呢一個講法咧？即係而家其實嗰個輪候時間係唔係完全反映一啲嘅公屋輪候人士咧？即係咪換句話講，嗰班人一路等緊，但未獲派第一次公屋嘅，佢哋等嘅時間又未必反映到喺而家嘅公屋輪候時間嗰度咧？ 冇錯嘅。因為咧喺之前，因為一路以嚟嗰、那個即係大約係一年或者兩年之間咧，其實都係一啲小型嘅屋村入伙，咁令到有好多啲叫做家庭嘅申請者咧，特別喺大家庭，其實佢哋等嘅時間咧係較為長，因為可能之前一啲屋村入伙都係啲屬於啲中小型嘅單位，咁到而家咧有啲大型嘅屋村入伙，令到呢一啲等咗比較耐嘅家庭終於都可以獲得第一次派樓，咁佢哋等候嘅時間咧就終於都計算落去呢個平均輪候時間裏面。咁而我哋接觸嘅個案呢，其實有啲最長係已經等到係十年嘅啦。咁所以你可以都想象到啦，將個十加入喺個平均時間裏面，佢就會將嗰、那個個數字拉高咗。咁所以我首先會提到係其實實際有好多家庭嘅等候時間係遠超於呢一個 6.1 年囉。 嗯，我見有報道都比較到現任特首林鄭月娥上任嘅時候啦，當時就2017年9月底啦，咁佢就話係 4.9 年嘅當時嘅平均輪候時間啦，一般申請者點解個輪候時間呢幾年會係越嚟越長啊？同起屋嘅速度慢咗，或者啲工程延誤有冇關係咧？你自己睇到？ 我就會認為係同即係過去嘅一啲房屋或者公屋嘅嗰個興建量用咗一個頭輕尾重，嘗試用即係追後面去追翻數字呢個咁樣嘅模式係有啲關係，因為始終我哋都知道每一年其實喺公屋輪候冊新增嘅一啲申請人咧，其實都平均嘅，大約加加減減，其實唔算啦好多。咁但係如果你喺中間，可能你十年嘅規劃，大約30万個公屋要起，如果你頭五年你係追唔到嗰個數字咧，你就會喺開頭呢段時間形成一個即係比較大嘅差距，令到嗰個輪候時間喺度上升。好似而家我哋講緊頭五年嘅嗰個公屋興建量，其實到而家呢刻嚟講咧，仲爭大約即係30000個單位。咁我哋先唔好講，仲要未來幾年，我哋會唔會有機會仲係因為頭先你睇到嘅一啲即係公屋興建嘅時候啲延誤啊，或者係天氣，或者之前疫情嘅影響，令到個實際嘅建屋數字仲會再有啲即係落差。咁所以我認為就係都會喺未來幾年仍然嗰個輪候時間向上升咧，都應該係一個趨勢嚟。 你預計會升到或者破到會唔會 6.5 年甚至7年咧？另外我見到政府之前都有個講法嘅話，輪候時間有望2027-28年度至到2031-32年度咧，就有一個明顯改善嘅。你自己嘅睇法係咪咁？ 其實呢個就係嗰個頭輕尾重嘅嗰、那個嗰、那個觀察嚟㗎啦，因為首先你問到第一會唔會喺未來呢幾年會向上升咧？我嘅預期喺未來，如果以三年，即係未來三年計，可能有機會真係去到 6.5 年，因為而家我哋睇到未來幾年嗰個建屋量真係追唔上個預期，正如我先所講，其實已經仲差緊30000個單位啦。咁頭先你提到政府會講喺2027-28之後嗰五年點解會即係佢覺得會有機會會突破，即係過咗個高峰期向落咧，就因為就係講緊後五年。其實政府會唔會預計咧？後五年就有大約200000個單位就要落成嘅。咁你即係有一次個喺嗰五年有20几万個單位落成，當然就係可以即係追到嗰、那個即係公屋輪候冊輪候嘅嗰個數字啦。咁但係呢一個都係預估嚟嘅啫，我哋都冇辦法估到後面五年究竟係咪真係可以預期起得成呢20几万個單位。咁所以純粹用一個我以上談兵用數字去睇。當然有機會做得到，但係實際都要睇翻嗰個即係整體嘅公屋規劃同埋最後嘅建屋落成量，先至可以做個計算。 你自己點睇下一屆政府嗰啲土地房屋政策對於公屋輪候嗰個嘅改善有幾大幫助呢？從譬如後任特首啊李家超喺之前提出嘅政綱入邊。 其實佢政綱裏面有幾一題咧，都同嗰啲公屋嘅嗰個發展有關，包括公屋提前上樓啦，有一個精簡發展嘅程序，建屋引入多啲即係 MIC， 即係嗰個模式去起樓啦，同埋用啲私人參建。 其實呢幾項呢我都覺得係有機會可以做到嘅，因為其實盡量將後五年而家講緊頭輕尾重嘅呢個情況呢將佢拉返平均，盡量可唔可以拉返喺前面都盡快可以俾到呢啲公屋落成，俾到居民可以入伙呢，去令到嗰個時間唔會拖得太長。咁但係當然啦，呢幾點因為喺而家呢刻嚟講仲係用緊以往嘅即係建屋公屋嘅規劃思維去起嘅啲屋邨呢，係有冇條件可以做到提前上樓，呢個當然要再去研究啦。另外私人參建啊，或者精簡發展程序呢啲，仍然都係一個討論階段，未有啲實際嘅條文係出到嚟嘅。咁所以都要喺新政府上任之後，呢幾點呢幾項政綱喺落實嘅時候，啲細節能唔能夠真係喺數字上實際建屋上面可以追得翻嗰、那個落後嘅嗰個情況。 而家輪候公屋嘅實際人數就話截至三月底有廿幾萬啦。你覺得對於呢班輪候公屋嘅市民嘅支援而家又夠唔夠？ 其實而家喺支援上面，當然包括喺嗰個租金，即係叫劏房租金嘅管制啦。呢一啲提供翻一啲即係協助喺住喺一啲即係不適切住房，特別係輪候緊公屋嘅市民做緊幫手咧。咁呢一個係有一個趨勢可以幫到嘅。咁但係其實我嘅期望就係唔應該將佢哋繼續擺喺劏房或者一啲不適切住房裏面，其實應該係要增加一啲過渡性房屋幫到佢。頭先我提過喺未來幾年可能差三萬個公屋單位，咁我哋應該就要再將我哋過渡性房嘅目標擺到填補翻欠缺嘅呢一個數字，甚至係將過渡性房納入翻去房屋階梯，由政府去主導，而唔係用而家即係一個非政府機構去投標入計劃，然之後去招標再起嘅一個咁嘅模式去處理。因為其實我哋而家都見到由呢一類非政府機構去處理咧，可能都仲會有部分嘅問題出現咗。咁所以我哋認為政府應該要將過渡性房納入翻去房屋階梯，然後加強翻執行一啲即係劏房嘅租務嘅一啲管制嘅情況，咁而去幫助翻而家住喺劏房嘅居民。 好，唔該曬梁文廣。梁文廣咧係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委員，亦都係立法會議員。點睇公屋輪候冊一般申請者就平均輪候時間去到 6.1 年咧？講下你嘅睇法啊！18723111，18723111，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本港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港岛同将军澳更加录得超过9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云间中有大雨同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间中有大骤雨，星期一雨势逐渐减弱，气温下降至19度左右。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山泥倾泻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成报报道，香港大学医学院昨日突然在社交网站贴文呼吁全体教职员和学生，坚尼地城以及周边地区或者会有大型的感染群组，强烈建议所有师生在本星期之内不要在区内午餐，亦都不要在当区除下口罩进行任何活动。位于坚尼地城一带的西环村全数五堂楼宇昨日被围封强检，卫生防护中心说村内验出的病毒量数值比起其他近日围封强检的大厦高出1000倍。成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公立医院接连出现领错遗体的事件，屯门医院前日发生因为领回遗体时出错，调乱两具年长男性的遗体，导致误将原本应该出殡的遗体送到和合石火化，这个是三个月内第二宗公立医院调乱遗体事件。屯门医院已经联络家属慰问和致歉，而涉事的四名殓房职员已经停止执行相关职务。经济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公屋平均轮候时间见24年的新高，截至到今年三月底有大约245000宗申请，其中一般申请者平均轮候时间达到6.1年。对比起特首林郑月娥上任之后第一季，即是2017年9月底的4.6年，近4年多以来增多了1.5年。至于长者一人申请平均轮候时间亦都是增至4.1年。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主席黄碧如预料，轮候时间未来数年之内难以明显改善。这个是明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 金管局昨日分別在凌晨紐約交易時段和埃曼本港交易時段兩度入市，合共買入56.6亿港元。經過金管局入市之後，銀行體系總結餘減少，本港銀行體系總結餘在下星期一結算之後將會縮減到大約3319亿港元。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亞太工商研究所名譽教研學人李兆波表示，近期美國加息導致港美拆息息差擴闊，以及港股近日走勢疲弱，令到市場對港元的需求降低，是港元呈弱勢的原因。預期短期金管局仍然會出手入市捍衛聯匯，相信與港元被追擊無關。文匯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再有港人征服世界之巔，18岁的香港青年曾朗傑昨日成功登上海拔8848.86米的珠穆朗瑪峰，刷新最年輕登頂的香港人紀錄。咁同佢同行的父親資深登山專家曾志成，更加是第四次完成創舉，兩個人成為首對登上珠峰的港人父子。曾朗傑去年考完國際文憑試，獲得44分的好成績之後，選擇休學一年，為的就是實現征服珠峰的夢想。大公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香港科技大學校長史維將會在10月離任，接替人選基本敲定。據《星島日報》了解，科大校長唯一候選人極有可能是上個月卸任科大副校長的知名神經生物學家葉玉瑜。如果獲得校董會通過任命，他將會成為科大創校31年來第一位女校長。有校內資深人士說，葉玉瑜學術地位高，熟悉校情，亦都是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絕對有能力升任科大校長。星島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東方日報》的政論說，房委會昨日公布平均輪候公屋時間升至6.1年，住屋問題困擾港人已久，過去幾屆的政府都曾經承諾解決，但越做越差。新一屆政府上場，除了通關、經濟復甦之外，切實解決社會民生各項難題，亦都是新政府的重要任務之一。政論說，只有安居樂業才能夠實現長治久安。《東方日報》政論。 《星島日報》社論，政府在西環村監測污水時發現病毒數值特別高，昨日決定對全村5座進行圍封強檢。而在消息公佈之前，港大醫學院發出內部緊急預警通告，呼籲師生不要在堅尼地城區內用膳。社論認為，港大醫學院過分草率，搶閘發聲明，引起區內甚至全城對新一波疫情爆發恐慌。星島日報社論。 文匯報社評就說，美國西方政客污蔑抹黑本港警方對612基金相關人員採取的正當執法行動，外交部和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分別予以嚴正駁斥，敦促外部干預勢力立即停止充斥意識形態偏見。社評說，西方政客以自己的政治標準、政治利益來到定義法治，是典型的雙重標準。文匯報社評。 信報社評，俄羅斯總統普京下令入侵烏克蘭，本來的目的是阻止北約東擴，但是戰爭持續2个多月，北約反而實實在在進一步擴大，和俄羅斯接壤的芬蘭為求得到保護，正式宣布盡快申請加入北約，瑞典同步申請是意料中事。社評說，普京千算萬算，變相向死對頭美國送大禮，俄羅斯必須重新估計發動戰爭的利害得失。是信報的社評。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东区走廊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海防博物馆嘅快线啦，因为有水浸啦，需要封闭嘅快线一带比较车多。重复多次咧，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海防博物馆啦，因为水浸，快线需要封闭，一带车多。咁至于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管道里面咧一带交通都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啊，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西区海底隧道啊，九龙入口咧都系有车龙噶，排到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

長者與非長者以一個實際的年齡，當你五十歲開始列入為長者嗰度咧，咁變咗佢將中間位段嗰度咧，好似分散咗咯，唔會逼埋一齊，大家好似咧一路排隊，一路一格一格咁騰上去，其實等得好辛苦，大家都。 嗯，呢段時間你係即係租住私樓咁樣係嘛？ 是啊，成日去同啲朋友有時合租啊，有時啲走出去搵啲劏房嗰啲囉。即係你等嗰個時間係等得好漫長，同埋加上你個日息你唔可以超出，佢而家會有時會係隔兩年就會抽查一次啊。 嗯。 咁變咗嗰個日息啊，你唔可以永遠係飆升。所以呢班青少年咁講啊，青少年入隊入面佢根本係無聊期啊，佢想建立自己家庭都好困難啊。 明白，明白。 所以根本房委應該要分開一個隊伍嘅，家庭還家庭嘅組合，青年還青年，你俾佢可以有機會上樓啊。其實根本佢哋而家完全上樓都上唔到。 但佢而家一般申請者咪就係、是可能係家庭嗰啲非長者人、就係單身嗰啲。 因為嗱，佢非長者同單身撈埋一齊嘅，我哋、只不過話你年齡大少少就多啲分數，咁佢以分數嚟計就慘啦。年齡越大嘅分數越高，佢機會率係最大。但係咧，後邊嗰班人咧，完全係冇機會上到樓。 明白，即係講年輕人嗰 真係好慘嘅，係啊係啊， 好啊， 自己都感受到。 明白，唔該曬李小姐，多謝你，同你講到有關於公屋輪候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啊！電話旁邊有另一位嘉賓咧，講到。而家房委會最新公布的公屋輪候時間，一般申請者平均輪候時間由上年十月底嗰個嘅六年就升了 0.1 年，去到今年三月底最新的數據就 6.1 年嘅咁。電話旁邊咧有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委員，亦都有城大公共政策學系教授葉毅明，早晨。 早晨，你好，主持人。 早晨，葉毅明教授，點睇今次呢一個數字咧？係再係升到去六點。即升到 6.1 年这个数字就是一般申请者的、而另外长者一人申请者的那个就 4.1 年两者都是再升了的，你怎么看这个、 其实这个都是预期之内，因为第一就申请人数就、即不断增加，公屋的供应就没有相应增加的情况之下，其实这个年期可能还有机会再继续延长的。 嗯，你自己预计会再、进一步升，你意思是不是会是升到去什么的水平呢？ 嗱，呢個就睇一睇未來公屋嗰個落成量有幾多先得。咁如果計即係照政府個估計，未來嗰個落成量就比以前多嘅話咧，就有機會就令到呢個所謂再延長個嗰個時間就慢慢即係越嚟越慢啦。我哋最希望咁樣啦，最終就希望佢可以慢慢縮減翻啦。咁但係呢個我估喺未來一兩年出現嘅機會都好微啦。 嗱，以政府嚟講，佢都係如公屋嗰個平均輪候時間啦，喺2027-28至到2031-32年度先至有一個比較明顯嘅改善嘅咁。你自己估計呢段時間仲有冇一啲方法係可以加快啲呢個改善嘅時間，可以係提前啲出現嘅咧？又 嗱，我估計呢個機會其實就唔大嘅，因為其實如果你睇翻以往嗰個記錄咧。大部分啲建築工程咧，咁包括啲公屋建築工程咧，其實只有延遲嘅就絕少咧，就話可以去縮減個時間嘅。咁因為呢個咁喺即係工程嘅進度有啲不確定嘅因素咧，好難預計得到啦。咁樣，譬如你今日咁天氣咁差，咁你開唔到工，咁樣可能就已經可能延遲咗。咁呢個亦都即係隨住我哋嘅嗰個成個氣候變化越嚟越差嘅話咧，咁其實呢個咁嘅不確定因素只會越嚟越多，就唔會減少嘅。 嗯，因为我见其实施政报告都有提到不同的措施，话希望可以加快建屋啦，包括咩咧？就话精简发展程序，更加广泛用一啲组装合成的建筑化等等咁。其实呢啲措施，你自己睇啦，系可以加快到几多落成起楼嗰个嘅即系日期又可以早啲落成噶啦。另外就系话系咪可以真系做呢啲嘅措施，直情令到成个公屋轮候时间都可以系有一个嘅改善，个帮助其实有几大咧？呢啲方法 帮助肯定有嘅。第一就呢个帮助就唔会而家即时显现啦。亦头先讲嘅无论规划好或者个程序又好，甚至话建筑方法又好。你喺个设计嗰阵时候要定噶啦嘛，你定咗个设计之后，你好难改噶啦嘛。咁即系变咗而家已经定咗规划嗰啲公屋咧，可以再增加效率个机会就微乎其微啊。咁就算以后嗰个规划咧，我相信头先讲嗰啲方法就系、是，其实政府不嬲都有做紧噶啦，即系第日只可以微调，你就唔可以有一个期望，就话有一个即系好大程度嘅改善，甚或话 政府早排成日講嘅就早裝合成法可以令到嗰個建築嘅速度加快。咁其實房委會喺好早已經差唔多係香港第一批嘅即係高層建築咧，係用呢個早裝合成法嘅啦。咁問題你咩叫早裝同埋點合成咧？咁其實你每一個嘅地盤啊，每一個嘅設計咧，就其實你早裝嘅方法都有唔同噶嘛。咁你變咗就你好難話我突然間有一個即係革命性嘅轉變，令到原本係三年變咗一年咁樣啦。如果你話我三年變咗兩年定八個月咁樣，咁你可能都係講緊10%啊，甚或少過10%嘅一個即係一個改善啦咁樣。咁變咗就即係好難期望有一個好大嘅改進。 除咗話即係好即係令到佢改善嗰個時間好難話一個好大幅度嘅加快啦。我見到你係咪都喺訪問度有提過，其實有啲土地都未必話完全係適合做到呢啲加快程序嘅方法，譬如組裝合成咁，係咪唔係所有嘅地都適合做呢？ 其實喺房委會嘅集思會入面都有討論過呢個問題嘅。其實據房署嘅反映咧，就係、是、話其實你所謂組裝合成法咧，就有好多唔同嘅方法㗎。咁如果你喺個高層呢，即係有啲設彩定，我哋而家房委會都全部都係超高層啦，40-50層啦。其實佢有一個好大嘅局限嘅，即係你唔好似話我有10-20層咁樣，我好似砌積木咁樣預製組件咁慢慢搭嚟就得嘅。咁你變咗，如果你有40-50層嘅話咧，你係冇辦法用個砌積木嘅方法去做嘅，即係變咗你嗰啲地基啊，或者你有啲即係所謂中央嗰啲支柱啊咁樣。其實呢個就冇可能大幅咁樣減少嘅，咁再加上就係如果你要組裝合成嘅話，你有好多預製嘅組件，你要地方去放咧。咁如果你冇呢個地方放嘅話咧，咁你就好睇就話嗰個物流可唔可以跟得上啦？即係變你好多就係頭先講啦，好多不確定嘅因素喺度，令到你唔可以100%可以預計到個工程嗰個進度。 所以我就想即係譬如睇返呢幾年即係喺公屋嘅落成方面呢，其實有冇啲位係做慢咗嘅呢？有冇啲位係可以再加快？嚟緊嗰屆嘅政府有冇啲咩措施，如果真係即刻做嘅時候，可以令到喺個公屋輪候時間短期或者長期都可以再縮短呢？ 我估計其實即係房委會啊，或者房屋署呢，就即係上上下下對呢樣嘢都係好緊張嘅，因為其實呢個公眾壓力好大嘅。我相信佢哋已經係盡咗最大嘅努力咧，就點樣可以去加快咗，即係嗰個公屋嗰、那個進度啦。咁再加上就房委會而家又講就而家就算將嗰個設計都外判咗俾外邊嗰啲公司做，咁你變咗就可就呢個就唔受呢個所謂房委會嗰個人力資源嗰個限制啦。咁但係變咗呢個都係一啲長遠嘅解決方法嚟嘅啫，即係比如我哋可能講緊未來5-7年你先可以見到呢個成效，短期嘅成效我估計你真係可以改善嘅機會就唔大嘅。如果可以令到嗰、那個即係公屋輪候延長嗰個時間減慢咗，其實已經係一個好好嘅進步嚟㗎啦。 設計交俾外面啲公司做，其實呢啲方法係幫到幾多咧？ 因為呢個就你令到就可能我同時間可能有原本房主只可以做3個地盤嘅咁樣，但係而家可能我要做6-7個地盤，咁你梗係快，即係梗係加快咗好多嘅。 嗯， 咁不過呢個我就講你要從個設計嗰度開始，咁就係其實公屋從嗰個設計概念到落成嘅，可能都要5-7年嘅時間。 嗯，冇錯。嗱，整體嚟講，你對於下屆政府見到後任特首啦，李家超喺之前嘅政綱都有提到一啲精簡土地供應嘅程序啊，以基建先行啊等等。而家你睇到呢一啲嘅佢提出嘅點子啦，其實對於成個公屋輪候嗰個幫助有幾大咧？或者佢下一屆嚟緊嗰個嘅房屋土地政策方面，你自己有啲咩意見同期望？ 幫助一定有嘅，即係我哋有任何嘅程序，如果你可以縮短少少，你夾埋嘅即嗰個改善嘅效率就會好高㗎啦。咁但係亦都係咁講啦，即係如果你而家仲係講緊草地啊、規劃啊咁樣，即係你冇7-8年都見唔到個成效。咁但係我就覺得特區政府應該都繼續做落去嘅，就算而家冇成效，長遠有成效都好。其實短期內我諗我哋都好難去期望就話嗰個輪候時間會減低㗎啦。但係好似頭先個嗰位家庭觀眾咁講啦，就如果我哋有辦法令到而家仲係輪候冊上面嘅家庭可以減輕佢嘅負擔，咁其實呢個政府就可以即時做到㗎喎。譬如話一啲即係擴大個而家個租金津貼啦，即係令到而家喺個即係輪候冊上面嘅家庭喺私樓租金個負擔可以減低少少，咁其實都係種德政嚟嘅。咁我覺得呢個特區政府係可以考慮㗎。咁而家關愛基金做緊啦，咁但係因為而家嗰個局限都好多啦，即係喺個關愛基金個條件啊，或者即係暫時佢仲係一個所謂臨時嘅措施啦。咁呢個有冇可能去 去研究一下，令到嗰個受惠者會多咗啦。譬如一啲單身人士都可以即係受惠啦，唔係淨係輪候咗三年以上嘅家庭啦。咁其實呢啲對於輪候冊嘅家庭，去減輕佢哋自己嘅佢哋嘅負擔咧，係一定幫助。咁而我覺得呢個特區政府，無論從嗰個財力啊，或者個能力上面，都係可以做得到嘅。 嗯，除咗話輪候嘅人士，希望有啲支援俾佢哋啦。喺政綱都提到話，實際上佢哋話要喺公屋提前上樓計劃嘅，你有冇留意佢提出呢一個嘅方法啦？或者實際作用有幾大？你又做唔做到咧？同埋又？ 當然有留意過啦，不過我哋喺新聞留意過就好實際嗰個措施，我諗都可能下任特首都未好詳盡咁樣展述咗啦。咁我覺得就肯定有幫助嘅，不過就個幫助有幾大，我亦都唔寄於厚望啦。因為其實老實講就係你夾硬將嗰啲居民去一啲只係半落成嘅公屋，無論對於佢哋就學啊、就業啊、交通啊、所有嘅生活設施都唔方便嘅情況之下。真係有幾多嘅輪候冊上面嘅居民係願意咁做呢？咁樣即係你可能都係早兩三月時間嘅啫，咁但係你會呢兩三月你就極端不便，咁變咗就我覺得有係好事嚟嘅，咁對於可能部分嘅家庭係有幫助，但係唔係令到嗰個輪候時間係大幅減少呢？即係我覺得有少疑問啦呢度。 OK， 好啊，唔該曬教授，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好。 好，啱啱傾過咧，就係葉偉明教授啊，佢就係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委員，亦都係城大公共政策學系教授嚟噶。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關於輪候公屋方面嘅電話。旁邊有楊太打上嚟，早晨。 早晨啊，施樂文，我係楊太啊。 你好， 我想講講翻你好，你好。頭先有一位聽眾就話，即係單身申請公屋嗰啲咧，就根本個希望係好遙遠啦。咁另外一方面，我又想講下居屋。嗱，居屋咧咁多年，香港咧都係特色啊！呢個香港嘅特色咧，就全世界我冇地方有咧，就係抽嘅抽居屋。個問題乜嘢咧？就係話好多啲單身嘅人士或者係兩夫婦，咁佢哋嗰啲入息咧就係高過係公屋嘅資格一啲，但係咧佢哋又買唔到樓。咁而家現時佢哋嘅困局咧，就係一係要租屋啦。咁所以嚟講，我覺得就係話，既然你即係嗰個公屋係可以排隊，點解居屋唔去排隊呢？其他地方我咁講，譬如例如新加坡咁先算啦，我理解啦，都係可以用排即係輪候嘅。咁點解要居屋？老實講，有啲人成世都冇抽獎名嘅。咁而係同埋嗰個心情係好忐忑啊！即係你要人哋係咁抽，點樣抽呢？無期無了去抽，將來有啲咩計劃呢？是冇可能咯，我覺得即係我希望香港政府咧就唔好淨係當然嚟講，而家近排就熱烘烘嘅就講公屋啦，其實就唔好忽視咗居屋嗰群咧係永遠都係被忽視咗嘅人士，而係正正嗰班人咧係好慘嘅，真係唔上唔落，受貴租去租屋，亦都冇咁多錢去供買樓，買樓之後都係另一個噩夢嘅，又係要個個月將嗰啲錢係我嚟。供樓，佢哋嗰啲咩計劃啊、讀書啊、子女各方面嘅嘢咧，就全部可以要需要各自。所以我最後都咁講一句啦，我希望政府咧，真係居屋方面咧，真係做多啲功夫。我覺得我預期係希望政府咧，係唔好再抽啦，真係應該係排隊，排隊係有個希望。 Okay. 都有個希望嘛，抽居屋係咧係真係冇乜希望，我覺得呢個意見係咁。 唔該曬楊太，楊太提到話居屋可唔可以都好似公屋咁輪候，而唔係用嗰個抽嘅方式咧？點睇？1872311，九點半鐘之後繼續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在凌晨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其后改发黄雨警告，在早上7:40取消所有暴雨警告。天文台话，虽然暴雨警告已经取消，但系市民仍需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嚟嘅危险。教育局表示，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返抵学校嘅学生。 考评局话，虽然教育局已经宣布停课，原定今日上昼举行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与国际及专业考试将会照常举行。如果有需要，部分市场将会延迟开考时间。劳工处提醒雇主应该尽早预先定明雇员在暴雨警告下及其后的工作安排。社署劝喻市民不要送子女或家人到幼儿中心、提供课余托管服务的中心、长者服务中心或日间康复服务单位。当局发现西环村污水的新冠病毒量较高，需围封强制检测。港大医学院昨日表示，坚尼地城和邻近地区可能出现大型感染群组，呼吁教职员和学生今个星期不要到该区五线或者有任何除口罩活动。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表示，污水病毒较高，反映該區可能有少量病人帶大量病毒，即是有超級傳播者，或者有大量病人帶少量病毒，有傳播風險。林偉信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本港目前每日仍然有200至300宗新冠病毒個案，社區傳播鏈未截斷，其他區的市民亦都要留意。對於港大醫學院昨日的呼籲，林偉信相信與港大位置有關，該區如果有大量潛在患者，有一定風險。政府提出修例建議，以提升安老院和殘疾人士院舍的質素，草案今日刊憲。政府發言人說，提出的2022年院舍法例雜項修訂條例草案是因應公眾要求加強院舍的規管和質素，社署2017年成立工作小組檢視院舍法例和實務守則，其後提出19項建議。社署透過修訂實務守則已經落實部分建議，至於提升院舍人手、調高住客人均樓面面積、加強對營辦人的問責及調高罰則等，就需要透過修例實施。草案將會在今個月25日提交立法會首讀和二讀。內地過去一日新增2452宗新冠本土個案，上海佔2096宗，當地再多兩名患者死亡，分別88和89歲，都患有基礎疾病。在上海的本土個案之中，除了167宗確診是早前的無症狀感染，其余都是在隔離管控之中發現。另外，四川本土新增100宗感染，辽宁58宗，北京50宗。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密云间中有大雨同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间中有大骤雨，星期一雨势逐渐减弱，气温下降至19度左右。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山泥倾泻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59点，升278点，总成交金额94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3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50点，升5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2.6，升8.4；美团161.3，升4.3；阿里巴巴81.65，升1.65；友邦保险73.4，升9.5；快手64.9，升2.3；京东集团197元，升5元；创科实业96.95，升1.85；李宁56.55，升2.5；盈富基金19.74，升2.7。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29.19，瑞士法郎1.004，加元1.302，人民幣6.799，英磅對美元1.22，歐元對美元1.038，澳元對美元0.688，新西蘭元對美元0.625。

新增294宗确诊，包括40宗输入个案。 两名病人遗体对调，其中一具被火化，屯门医院致歉。 截至三月底，公屋一般申请者平均轮候时间上升至 6.1 年。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表决通过调查俄军滥用武力指控。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见到早前咧，各大航空公司咧就系预告啊，因应咧呢个月有啲嘅放宽嘅措施啦，国泰咧会尽力增加香港同埋海外嘅航班。咁啊，又話因應咧機組人員同埋航班嘅編排需時啦，預計未來一兩個星期咧會公布暑假嘅航班檔期。暑假如果多翻一啲航班，對於旅行社嚟講，會唔會有啲相應嘅配合？譬如都會復辦翻一啲嘅暑假團咧？過往嚟講，暑假都係一個旅遊嘅黃金期嚟噶嘛？佢哋會點樣做？講下你哋嘅睇法係點睇？呢一個嘅最新嘅說法啦。預計旅行社會點做啦？電話旁邊咧有中環遊常務董事袁振寧，早晨。 早晨， 袁振宁，点睇国泰呢个预告啊？未来一两个星期都会有啲公布啲暑假嘅航班嘅，你自己预计会多几多咧？或者旅行社方面会点样有啲相应嘅配合咧？ 我谂多就唔会多好多嘅。比起即系如果你话比翻喺 有呢个疫情之前，因为我哋都知道其实好多飞机都可能泊喺啲沙漠嗰度，咁要调翻嚟都要需时啦。咁同埋都知道听闻嗰个人手啦，尤其是机师都唔系好足够。咁所以我谂就算系加到飞机个航班都唔会太多咯。 但旅行社会唔会都听到呢个消息有一啲嘅准备？譬如搞翻啲团啊咁。 其实团就不嬲都即系早喺四月嗰时话会复飞一啲即系准许一啲航班翻嚟香港。再加到將嗰啲熔斷機制將佢減少咗隔離嘅日數又減少咗，其實都陸陸續續都做緊啲行程出嚟嘅。咁只不過因為暫時都係見到仲有熔斷機制啦，雖然放寬咗，同埋嗰個酒店檢疫啦，都要有七日啦。咁所以其實都對一般旅客嚟講唔係十分吸引啦。 暂时喺而家，你头先提到话熔断机制啦，同埋翻咗香港之后都有七日呢一个嘅隔离嘅措施。对于你哋准备下一步嘅旅行团啦，或者你哋公司相对即系相关嘅唔同嘅旅行或者吸引旅客嘅计划，其实系咪都有好大嘅限制？唔知点样去计划落去咁样咧？会唔会系咁？ 其实都系一个预算啦，即系我哋自己而家都系做好多内部嘅假设啦。就是、下一步，我哋都首先唔理熔断先，因为都就算有都未必开，未必会发生，系咪？咁所以我哋虽然知咁，但系冇办法理佢。反而系嗰、那个对于检疫嗰度，咁我哋就自己预计，系唔系下一步去到七八月嘅时候，会将嘅七日酒店变为五日啦，甚至乎系咪三日喺酒店，三日屋企啊？即系将佢。再 relax 一啲啦，咁去到系咪第四季有機會可以改為家居隔離啊？明年可能系咪要去明年啊？即係預計出年第一季先唔需要任何隔離啊？咁我哋都有呢啲自己內部假設去制定一啲唔同天數啊、唔同價格啊嘅行程啦、啊，咁樣咁咁再即係。要去爭取航班啦，係嘛？其實而家頭先講開國泰，其實對於旅行團嚟講，其實國泰嗰、那個機位都幾難攞啊，暫時雖然話加咗機，咁所以可能即係頭先都係，就算今年想加都加得唔多，所以就算預計開翻旅遊或者翻嚟香港嗰隔離係再放開啲嘅，可以乘坐國泰航空去旅行團嗰、那個機會都唔係咁大咯，可能會揀咗其他航空公司會多少少。 喺翻嚟香港要做一个入境即系检疫隔离嘅七日嘅关卡之下，有冇啲客而家都已经问紧啊？你哋有冇旅行团啊？可唔可以成行啊？有冇啲咁嘅意见听到 啊？其实早前都推出啲小包团嘅，就二人都可以起行嘅咁嘅，咁都有客人俾咗钱去出发嘅，咁最终都系因为嗰个回港个检疫酒店就book唔到啦，系嘛？咁所以就无奈地要取消啦。咁但系数量都唔多。咁所以其实呢一个回港检疫暂时都系棘住咗嗰个旅游可以再复苏嗰个情况。 你自己预计如果暑假真系多翻啲航班，而你哋又头先都话有啲准备唔同嘅有啲计划啦，可能有啲团啊咁样啦。报嘅市民你预计系一啲咩背景，或者你哋嘅团会有啲咩形式因应呢啲市民去做咧？ 其实都冇得预计太多，因为即系纵使系有一啲条件可以去往返外地旅游，因为唔同国家有唔同入境限制啦，即系有一啲就开始嚟紧会 open up 啦，完全唔需要啦，譬如泰国可能系连疫苗啊，当地安心出行啊，连签证都唔使完全开放翻好似之前咁样嘅。咁但系因为个航班啦，甚至乎即系唔系各个国家都可以咁样啦。咁有啲国家，譬如日本，就算开翻旅游签证咧，都可能要三针呢个伏必泰咁，系啊，咁先可以免隔离。咁所以唔同国家有唔同嘅限制。咁纵使系慢慢地放宽啦，咁所以理想如果真系可以回港变三一三嘅话。隔離嘅時間，咁我哋希望可以暑期做翻一成嘅生意啦。咁如果可以改為完全加佢隔離嘅，咁應該可以去做翻兩至三成嘅生意。 嗯，你覺得有幾大機會呢？即係如果你話隔離可以由七日縮到三日嘅話，因為似乎你譬如你Omicron變種病毒成日都話點解七日呢，就是、因為佢有個潛伏期嘛，所以七日就安全啲。要再縮短嘅時候，又點樣防到一啲外面嘅變種病毒呢？你覺得政府會咁做嘅機會有幾大呢？ 我谂三日喺酒店再三日屋企会合乎头先所讲嗰个潜伏期会多啲咯。一下子由七日变咗三日，我相信机会唔大嘅。但三一三其实听落去都比较合理，咁都我哋嘅业界都初步同政府沟通过，其实都系可以谂嘅方案嚟嘅。 嗯。有报道都话日本政府就有意开放啲观光客嘅入境安排，就话预先即系预计咧最初先会有几百人嘅一啲限定旅行团。為主啦，你哋有冇都因應聽到呢個消息，做緊或者籌備緊一啲去日本、針對日本嘅旅行團？ 產品就陸陸續續做緊噶啦，咁但係都暫時都問過日本領事館啦，咁都係未有任何更新消息啦。咁但係即係我哋自己都預計會唔會去翻真係以前好耐之前二三十年前就係話所有嘅旅遊簽證都要好多文件咁交咗俾旅行社做一次檢測複核咁樣，連埋旅行社嗰個行程咁啊一次過拎入去領事館等佢哋去審批。咁當然有名額限制啦，究竟係點樣分配啦咁樣，甚至乎第一個 batch 講緊由入境日本係全球由一萬變兩萬嘅，咁究竟多咗呢一萬個嘅旅遊簽證？會唔會帶批即係俾香港呢？這個都是未知之數，所以要真的等落實才知道，但行程已經是做緊。 嗯，好，唔該曬袁振寧，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好，唔該， 拜拜。袁振寧咧就係中環遊常務董事嚟嘅，咁啊同我哋講到有關於旅遊業嘅最新發展啦，包括就係國泰預告未來一兩個星期咧會公布一啲暑假嘅航班嘅咁。第一個嘅強制檢測公告同大家講啊，中西區西環村嘅居民如果能夠出示陰性檢測結果電話短信咧，就可以喺指定出口離開啦咁。另外想同大家講係有關於咧平機會啊公布咗一個涵蓋到所有人口嘅一個嘅性騷擾嘅調查，咁就發現咧有一啲受訪者咧喺受訪前24个月入邊咧都分別咧遭受到網絡性騷擾或者職場上面嘅性騷擾嘅。具體嗰個嘅結果或者發現係啲咩咧？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平機會行政總監顧營運朱崇文博士，早晨。 早晨，崔乐文。 早晨，博士，可唔可以同大家先讲下？因为我见你哋个调查除咗话讲到网络同埋职场性骚扰咧，都有了解到啲市民对性骚扰嘅认知程度嘅。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嘅发现系点啊？呢个 好啊！今次嘅调查咧系喺旧年嘅三月至六月做电话访问啦，咁就有5027位市民回应咗嘅。咁我哋发现咧喺网络上面咧就平均咧就有17.8% 嘅人士咧系曾经喺过去24个月面对过性骚扰嘅。至于话喺职场里面咧就11.8%。咁就至于话市民普遍对性骚扰呢个课题嘅认知咧，我哋透过16条问题咧，即系俾一啲情景佢，嗰啲全部都系性骚扰嘅情景嚟嘅。佢哋究竟知唔知嗰啲系性骚扰咧？咁样发现个认知度几高噶，都80.26分，即系如果100分嚟计，咁算系相当高分嘅。但系个问题就系啦，如果咁多人认知咩系性骚扰，咁但系点解个性骚扰嘅情况仍然系咁？普遍呢咁樣，因為 17.8% 同 11.8% 呢同歐美嘅國家去比較嘅話呢，其實相若嘅都叫做頗高嘅數字嚟嘅。 嗯。頭先講嘅認知程度雖然高啦，但我見好似都話有幾項嘅認知係相對低啲嘅，都可唔可以都提醒一下啲市民？ 其中一個最低分嘅，即係最多人唔 認識嘅，譬如話你不斷咁追求一位譬如同事或者一個同學咁樣，咁對方已經拒絕咗啦，但你仍然係繼續去纏繞住佢。嗱，如果呢種情況咧，就過往我哋就叫做即係視而不捨啦，咁就君子好逑啦。但係而家因為有咗法例咧，任何涉及性嘅行徑，嗱你追求一種涉及性嘅行徑嚟嘅，而果對方咧係覺得係不受歡迎，譬如佢已經表達咗你唔好再纏繞我啦。咁你繼續再去嘅話咧，咁呢個第三者即係旁觀嘅人嚟睇咧，都覺得你係騷擾緊佢嘅喎，咁已經成案嘅啦。 嗯，我想具體講下頭先網絡性騷擾同職場性騷擾，先講網絡先。喺網絡上面嘅性騷擾個情況咧，普遍成點咧？冇話係邊啲年齡群組啊，邊啲身份嘅人會易啲受騷擾嘅咧，或者性別去計又點樣嘅咧？ 啊，頭先嚟講就普遍嚟講就 17.8% 喺網上遇到個性騷擾啦。咁男性同女性嘅比較咧係差唔多嘅，男嘅係 18.3%， 女嘅係 17.3%。咁喺統計學上邊咧，呢個就唔係一個明顯嘅分別嚟嘅。咁但係你話咩組群係比較多啲啦？呢個顯著噶啦，18至34歲嘅女性咧就有 25.7% 咧。是曾經面對過網上性騷擾的，它是比一般的是差不多是雙倍那麼滯，那這個呢就很明顯的一個差異來的。他 們受到的性騷擾的方式是什麼？雖然說即網絡也有很多的形式的嘛，是通常是哪一樣 的？網上性騷擾呢最主要的形式呢就是透過譬如收到一些裸露的照片啊，或者一些片段啊，那種是最多的，差不多接近六成。咁就第二多嘅咧，就係話一啲有味嘅一啲對話啊，一啲笑話啊咁樣，未必係針對嗰、那個即係、就是、接收人本人嘅。咁但係咧呢、這個都第二高嘅。咁第三高嘅咧就係、是、真係針對嗰個接受信息嗰個人咧，佢係直接係寫一啲比較老骨嘅説話，或者係一啲要求俾佢。咁呢個都係一個頗高嘅數字嚟嘅。 頭先你就比較到男性同女性一啲受到性騷擾人士，譬如嗰個性別嘅比較啦。但係施以呢啲性騷擾向人哋做一啲性騷擾嘅人，係咪都係有一個性別嘅比較可以睇到 啊？男性嚟講咧，就性騷擾者嘅男性，即係呢個當然我哋唔係問嗰個騷擾者，佢唔會答我哋噶嘛。係、被騷擾嘅人就話俾邊個人騷擾嘅咧？多數人都係話咧被男性騷擾嘅，就比較多啲，多少少啦，但係。女性作為騷擾者係咪都冇呢？唔係㗎，都有㗎，都有成8% 係女性騷擾者嘅。咁所以有一個迷思就以為啊，淨係男人先會騷擾女人嘅，其實唔係嘅。女人有陣時都會騷擾男人，同時呢同性之間都可以有性騷擾嘅。 針對呢啲網絡性騷擾，其實有冇啲咩建議呢？有啲譬如受害人就話被性騷擾之後就係、即係唔理佢囉，或者封鎖咗對方囉，咁係咪一個合適嘅處理方法呢？ 你問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消極嘅做法，你純粹係即係避咗嗰件事。其實我覺得作為網民呢，佢係有自己嘅力量嘅。舉例，佢可以向嗰個平台作出投訴啦，要求佢譬如話將一啲唔恰當嘅言論去下架啦。如果對方唔做任何採取任何措施嘅話咧，甚至乎就呢、這個真係消極啦，可能就要我以後唔再喺呢個平台度去參與啦。咁呢個其實係一個力量嚟嘅，因為你唔參與嘅話咧，佢少咗客源啦，咁佢想賣廣告都少啲啦，係嘛？ 我想講啦，職場性騷擾就係、是、你哋另一個今次調查變咗範疇啦。有冇話睇到又係特別邊啲群組、邊啲性別、邊啲年齡層係多啲受到影響？ 同樣都是18至35歲的女性咧，這個組群咧，面對性騷擾係又係差唔多係雙倍嘅，即係比個平均值係雙倍咁多。咁就大家可能會覺得啊，點解會係後生女先會咁樣咧？面對呢啲情況咧，其實好多時候性騷擾咧，同呢個權力嘅分布係有關嘅。通常咧，嗰、那個受屈人咧就比較係弱勢嗰一方，而騷擾者咧。我哋見到好多咧，其實係譬如係上級啦，就算係同級嘅同事咧，可能佢係比較佢做嘅時間長少少嘅。咁呢個權力上嘅分布嘅唔平衡咧，就變咗有啲人咧，可能係即係叫做濫用咗佢嗰個身份啦，或者地位咯。 嗯，同佢入職嘅時間有關係咧，除咗話職級嘅高低之外，同埋呢一啲職場嘅性騷擾通常係咩類型嘅咧？ 如果你話職場性騷擾咧，個類型咧都係首先嘅就係佢都係有啲係透過係 WhatsApp 啊或者群組裏面 裏面收到一啲比較裸露嘅一啲對話或者係照片啊咁樣。第二類咧，其實身體接觸咧都會有嘅，嗰度都22.几%嘅，都唔低嘅嚇。 我見你哋有啲建議，譬如你話即係為咗避免啊職場性騷擾，僱主應該訂立一啲清晰嘅反性騷擾政策咁。应该要怎样做呢？可能雇主自己都未必很了解的，或者雇主在角色上怎样教育员工呢？另外就是有一些个案，可能骚扰未必来自同事，来自客户的，那些员工或者雇主应该怎样做？ 你说得很对，其实雇主是很大责任的，因为在法例底下，如果雇主即是雇员犯错的话，其实雇主是同样要孭飞的，即是等同犯同一个法的，他唯一可以解脱的就是说佢採取咗合理可行措施去避免，咁咩叫合理可行措施呢？就係要有一個政策啦，佢有投訴處理渠道啦，收到投訴佢要認真咁處理啦，等等呢啲佢要做齊嘅。咁另外法例咧喺2014年做咗個修訂嘅，以前咧就係話服務提供者唔可以騷擾個客，但係2014年咧改咗，就係話加埋咧個客如果騷擾個服務提供者咧，原來都係違法嘅。即係調翻轉頭嘅，咁變咗咧，僱主又多一樣嘢咯，就要照顧你嘅僱員咧，喺在職期間唔好俾個客去騷擾。咁呢、這個我哋建議咧，政府應該再收少少禮添嘅，因為而家咧個客因為唔係僱主請佢噶嘛，咁個僱主唔需要孭飛嘅。咁但係如果已經個員工向你投訴，俾個客去騷擾啦，咁你僱主唔採取任何行動，舉例譬如話叫佢唔好再服務呢一個客啦。或者找第二個同事去服務那個客啦，他任何事都不做的話，其實我們覺得僱主其實都不對的，那我們有一個叫做積極的措施，希望僱主要採取一些行動去避免這些事發生。 那僱主有沒有法律責任的？如果明知道那個客是騷擾某個員工但沒有特別做任何事？ 現在來說是暫時是沒有，因為那個他不會孭那個客 的責任的嘛，因為那個客不是他請的嘛，咁所以暫時嚟講係未有責任嘅。 我見你哋有個建議就話提升客户對性騷擾啲認知，具體可以點做呢？ 譬如簡單嚟講，可能喺你嗰個工作場所或者你嗰個服務嘅場所，係張貼一啲單張啦，就話我哋係對性騷擾零容忍啦。我哋覺得即係性騷擾一個唔啱嘅嘢啊。無論客人或者係員工都唔應該。性騷擾對方啊，一啲簡單嘅，因為我哋明白嘅，有啲嘢僱主未必可以喺嗰、那個對個客可以做到啲咩特別嘅嘢，但係少少嘅提示，我覺得都係應該咯。 整體嚟講，你覺得而家喺職場上面僱主做呢啲反性騷擾政策嘅做得夠唔夠？ 大公司係做得夠嘅，我哋見到80%嘅即係上市公司啊，500人以上嘅大公司咧係有政策嘅，咁但係仍然有20%係冇嘅，中小企就少啲政策啦。咁我哋第一步，我哋就建議港交所，可能佢哋都喺佢哋自己嘅指引上面咧，希望佢哋所有上市公司係需要有政策嘅。咁變咗嗰20%都有埋，咁就會好好多咯。 除咗職場文化，我見你哋另一個建議就喺教育方面，喺中小學生嘅性教育課程有啲改革啦。咁呢個同性騷擾有冇一啲個直接關係咧？ 有關係嘅，我哋調查發現咧，就係曾經喺中小學受過性教育嘅人咧，佢哋對性騷擾依個議題咧嘅認識係多咗嘅，個意識係高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可以有少少改革啦，性教育咧係做好少少，讓大家喺好讀書細個嘅階段咧已經明白呢個概念咯。 OK， 好啊，唔該曬朱崇文博士，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咧就係平機會行政總監括弧營運朱崇文博士講到有關於平機會呢、這、一個。市民啊，对于性骚扰等等的认识啊、情况啊的一个调查嚟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同大家讲下外面嘅天气，而家系25度摄氏，相对湿度92%，一个山泥倾泻警告啊，咁大家都要留意住外面嘅天气情况啦。节目嚟到呢度，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拜拜。